旅美同胞15号和17号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前游行示威，表示反对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从15号起投入了反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10万人签名运动。另外，旅美名家协良心球后援会15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说，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举措，它会扩大为南朝鲜和东北亚民众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民众的主权危机和战争危机。